那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，他信心能够把那个癌消掉，那真不容易。他现在呢，两张照片还留到做纪念，常给人看，一个是在医院照的，一个是他自己，自己这个用意念来调节的时候，再照第二张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个要相信自己，相信别人就错了，还要相信医生开刀，保险，他这个生命保不住。所以他是自己意念转过来，这个是要么忏悔，忏悔发愿可以转过来。 请问往生贝能不能烧？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啊，你去问问那个造往生贝的人能不能烧。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啊，你烧也好，不烧也好吧。 人断气了，未出殡，是否需要点脚尾灯？ 这个灯，这是习俗啊，是世间的习俗啊。如果依照佛法来做呢，佛法就不需要。依照佛法做也可以，如果不能依照佛法了，不得已也要依照世法。因为什么呢？你家里兄弟多，不见得个个都学佛，你照佛法做他不同意，你没法子，所以还是要随缘啊，总是家和万事兴。